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话说刚刚这样一首歌曲是一首翻唱，不知道朋友们能够听出来没有啊？那其实呢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这样的一首 Heaven， 他当时呢是唱响了整个的世界全球各个地方的榜单。那么这样的一首歌的翻唱版本来自于 J Flat 带给我们的翻唱，可以说这样的一位翻唱的侧颜女神啊，她的这样的一个单曲 MV 的播放量在某平台已经突破了700万加，那到底是原版更好一些呢，还是这个翻唱更爱一些呢？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应该交给你自己去回答一下了，你自己选一下你更爱哪一版的 Havana。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要听到很多的一些热门单曲了，当然我们也会把一些的流行中的流行啊，挚爱的流行跟您去慢慢分享一下，插在一些个我们本周或者说是本月当中的啊一些新歌当中。来听下面一首新歌送出，来自于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的可口可乐官方主题曲，这是来自于 Jason Derulo 带给我们的 Colors。 Oh what a feelingLook what we've overcome. Oh, I'm gonna wave a red white flag and count all the reas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There ain't no turning, turning back. Saying oh, oh,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feeling? Saying oh, oh, oh, we all together singing. Look how far we.Ready to people, a new day has just begun, and I wear my colors on my back. We created equal, one race and that's human. Can't wait till they all see that. Say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Jason Derulo 的一首歌曲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只能够听到这样的足球味很浓的一首歌之外，还要能够听到另外的一首也是混音的歌曲了。我非常喜欢 Karen Harris 他的混音作品，而且呢无论是谁跟他搭配好像都更加变得时尚了一些。来自 Halsey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 Alone 作为他第三首的正式单曲呢，混音版本也请到了这样的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 Karen Harris 帮他进行相关的制作。 在2018年3月15号，当时呢，我们可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混音版本出现。那另外啊，它这样的一个4月6号也发布了他们的全新的音乐录影带。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对于这样的一首 Alone 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呢？有机会的话，还要看一下它的 MV 就好了。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歌单，可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512啊，四位数字回复一下0512，获得我们今天的也就是本周节目的音乐歌曲列表。赶紧 Alone 送出 My Healthy Kevin Harris Remix Edition。 Pull up in the Benz with the old gold ring, window down. See me with my king, Stella. Pull up in the Benz with the old gold ring, window down. See me with my king, Stella. Pull up in the Benz with the old gold ring, window down. See me with my king, Stella. Pull up in the Benz with the old gold ring.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I'm sorry, but I'm just a girl, not usually the kind to show my heart to the world. I'm pretty good at keeping it together. I hold my composure for worse or for better. So I apologize if you don't like what you say.Sometimes my emotions get the best of me and falling apart is as human as it gets. You can't hide, you can't fight, but the truth is you can play life and say it's okay. dress it up. And lace or rhinestones,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in a crowd or home alone. Yeah, it's all the same when you're looking in the mirror. A pants or a pair. Beats coming for tempo. 哎呦，很久没有听到这么费劲的 Carrie and Wood 唱歌了哈。这个歌叫做 Crying Pretty， 就是哭着也够美的，就是美美的哭下去。那这样一首歌呢，在4月11号发行，可以说呢，这个当时是歌词版录影带当天就发行了。而在5月6号时候呢， Carrie and Wood 也发布了这样一首歌的正式的音乐录影带版本 Cry Pretty。不知道为什么 Carrie and Wood 怎么现在唱歌这么费劲了呢？唱功有点后退的感觉啊，但是依然是新歌一首，还是值得去肯定跟鼓励的呢。来继续关注下面的新歌曲，来自于 Patty Wong 带给我们的 Bad Dreams。 那么有时候会有一些噩梦，那噩梦叫做 Nightmare， 但 Bad Dreams 又会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啊。 盛境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林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刚刚这样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寡姐这个斯嘉丽约翰逊和这个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Patty Young 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哈、Bad Dream 一首歌曲。话说其实这样一首歌我会发现这个寡姐唱歌还真的不错哈、作为一个演员能唱成这样还是应该给她嘉奖一下了哈、OK， 不知道朋友们刚刚这样一首歌是否能够赶紧种草，而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内容。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中国林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哎，声音的声啊，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512四位数字，回复0512查询我们今天的节目歌曲列表。 So come up next 来自于 Lost Frances the featuring James Blunt 的一首新歌Melody， 希望各位喜欢。 Hey Melody， Every night you play me something sweet， And when I'm down you always change the key， I need you now my heart has lost the beat， And I'm counting on your love Hey Melody。 是 Last Francis featuring James Blunt 带给我们的 Melody， 真是这个、好听，根本停不下来啊！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潮流音乐单元的第一小时最后一首音乐了，这是来自于大菠萝 Down Deep Low 和 Scum Scott 带给我们的 Give It Love， 给我你的爱，给我你的爱。可以不可以啊，好啊，已经上线了啊。听下新歌当中大菠萝怎么去诠释一下 Clam Scott 当中那个句句中间闭嘴那个唇间发出的声音，能够让我们听到真真切切。 When the lights come on the party's over And I ain't got no car to drive you home Would the night be too cold for me to hold you Would you stay? Would you leave me all alone? Sure, I know I won't mean a thing with a hole in my heart. I won't beat again, it's true. Without you, oh, I've been laying in the dark, been out of my mind. I'm falling from the highs and crashing through the lows. Now I need to know.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跑出舒适圈，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样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或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俄罗斯顶级芭蕾舞团五月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旷世之作，俄式芭蕾的璀璨明珠。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重磅登场，六位首席齐聚亮相，闪耀芭蕾之夜。古典芭蕾与浪漫芭蕾的交织力作，海盗用英雄救美的不朽气概，舞动忠贞不渝的浪漫奇缘。黄金时代的理想巨制巴黎的火焰，用斗志昂扬自由赞歌，点燃命运与尊严的熊熊火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本市近地层湿度较大，有中度霾，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雨天气，局地可能有雷暴大风，短时风力较为明显，有利于大气条件扩散转为轻度霾。提醒市民朋友出门要带伞，尽量少去空旷高层建筑物楼顶及山区等地。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转阴，中度霾转轻度霾，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是一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旅游一直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主要方式，而妈妈族在旅游中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年母亲节恰逢周日，各大在线旅行社发布数据报告显示，请妈妈去旅游成为了母亲节最潮进校方式，而临近国家南半球受银发族的追捧。有数据显示，年轻人给父母预订旅游产品的比例占到妈妈游产品的80%。在价格上，子女们更舍得花钱，给妈妈选择纯玩无购物团，预订产品的价格比父母自己预订的价格高出了30%，人均消费达到3530元。在目的地的选择上，云南、海南、北京、四川、广西、黑龙江、湖南、西藏、福建、内蒙古是年长妈妈们最爱的十大国内游目的地，泰国、日本、韩国、越南、柬埔寨、法国是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走边玩的游轮游越来越受到妈妈们的喜爱，看花样繁多的表演，吃美味的自助餐，观赏海上风景，甚至跳跳广场舞，让妈妈们既享受了旅途的乐趣，又放松了身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Tu hace no que está bien más fericida Sufletul încântă când mă privește Iar cu tine lumea pare mai mare Când în șoapte noi ne spunem povești Atunci când stele ca sperăm că-și vor găsi dorința potrivită Atunci când visele se nasc iar tu prin zâmbete Fericită, mm-hmm. Pentru că Avem planuri complicate, dar nu stau să mă complic. Tu stai lângă mine și ajută-mă să le aplic. Tot de ce avem nevoie, nu necesită cuvinte, pentru că știm să ne bucurăm din lucruri simple. Atunci când stele ca sperim că-și vor găsi dorința potrivită, atunci când visele se nasc, chiar tu prin zâmbete mă faci fericită. Pentru că n-avem un motiv anume, pur și simplu e. Pentru că ne iubim și avem în noi acel nu știu ce. Atunci când visele se nasc, chiar tu prin zâmbete mă faci fericită. Pentru că n-avem un motiv anume, pur și simplu e. Pentru că ne iubim și avem în noi acel nu știu ce. 是来自于 Ina featuring the mountains 带给我们的 Pantruca， 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的音乐喽。话说最近这些日子，这个西班牙语的歌曲、西语歌曲特别的流行啊。那像 Ina 和 the mountains 他们这样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开口脆、很清澈的声音。如果你戴上耳机的话，会发现效果特别的赞。而且呢，我们能够从歌曲当中闻到了一丝丝这个夏天的初恋的味道。如果说你听完这样的歌曲之后，不想邂逅一场如歌声般的浪漫爱情吗？是不是？来关注一下下面的好音乐吧，希望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ax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512获取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 So coming up next Sanctify Remix Edition by Years and Years. In the night you come to me, 'cause I'm the one who knows who you are. Give me your confession, saying lately life's been tearing you apart.You come to me, you tell me your mind's not like before. And you should be home by now, but you don't wanna go there no more. I know you better than him. I know that you've been hurt. I can feel it from your touch. So don't break.Save Second by 来自 Years and Years。 刚刚有网友呢在我们听节目时候给我发微信就说了，哎呀，这个今天外边的风挺大啊，都是土味，怎么会有初恋的味道，怎么会有夏天的味道呢？那是这么个原因，那么是因为我们要跟你去置换一种幻觉。那是因为我们刚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下面要隆重推出我们本周的重磅首播单曲了，来自于 Jungle 的 Happy Man。 锤炼了4年时间，他也是携单曲 Happy Man 隆重的回归。那 Jungle 他是曾经隐匿在无数的这个无名制作人背后的一个组合表象的一种乐队，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就是用他们平地惊雷般的两首作品 The Heat 以及 Platon 闯入人们的视野。而此后呢，他们在2014年也获得了水星音乐奖提名的垂青，也创造过了有50万张专辑的销量，也经历过了这个数年的洗礼之后，围绕核心人物 Josh Lloyd Wilson 和 Tom McFlynn，他们现在已经早就壮大成为了一个多达7人的一个现场阵容，并且呈现出异彩纷呈的一种蓬勃状态。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首本周我们的重磅首播推荐歌曲，全新单曲 Happy Man 来自于 Jungle， 一起来听一下能够怎样给到我们更加有意思的音乐幻觉，夏天的味道，初恋的味道，来用歌曲带给我们。这首歌曲来自于 Jungle 的 Happy Man， 他是呢继 BC 一二年之后再度在歌词当中探讨这个所谓的迷惘一代啊，婴儿潮时期的梦想，对于诞生呢与那个时期的年轻人来说早就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而他与之相左的呢是由 JFC Worldwide 指导的惊艳的 MV 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一睹一下 Jungle 新成员 Zangy 他的舞姿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现在时间，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准备好了继续来关注我们更多的一些本周的热门单曲推送呢？下面的时间我要给朋友们来做好准备，那是因为现在准备的歌曲就叫做准备 Ready 啊。 来自于 Tritonio featuring Sultan and Shepherd， 一起来关注这样一首歌曲 Ready，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想查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512即可。边上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Tritonio featuring Sultan 加上 Shepherd 带给我们的 Ready 这样一首歌曲，全新发布，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喜欢呢？当然了，其中也会有像一首歌曲叫做失去你我不知会，我不会不知所措，这样的一首内容也让我们是着迷的感觉哈。那么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第二个小时当中的最后一首单曲了，这是来自于 Steve Anglo 和Paul Manny 打造的一首 Breaking Kind。 Starting things off like we did was bound to get us nowhere more than lovers. I'm not trying to pretend that I'm not just as shallow as the others. Dead and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特别特别像这个动物世界的感觉，是不是啊？马上又来到我们的非洲大草原当中去感受一下音乐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第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Leslie JC， 来自于北京的一位非常非常知名的电子音乐人带给我们的作品 JCM JC Mixes JCM 第158号作品。我们今天会听到 Leslie 带给我们的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电子音乐的回应内容， Stallings 来自于 Henry Size Remix Edition。 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法国的 N2DJ， 非常的精彩的一段的音乐内容。它涉猎广泛，在70年代的摇滚当中，包括像30年代的 swing hip hop， 还有像是 trip hop， 以及呢流行音乐、爵士音乐，还有像是 soul 古典音乐，都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不同的创作灵感。而他的作品也是因为丰富多彩，我们会能够听到了这样一种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一种演绎的方式。当然也要感谢我们 DJ Leslie JC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完美的混音内容。那当然了，我们正在听到的音乐就是叫做 Starlings， 它仿佛是一次星际旅行，而西班牙的一位制作人叫做 Henry Zayas， 他带来的混音版本就好像是在茫茫的宇宙当中，我们射上了一束神秘的光线。让我们继续打开心扉去聆听一下 M2 带给我们的 Starlings， 一起来关注这样的音乐之美。当然您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Leslie JC，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送出他的第158号作品 JC Mixes JCM。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当然今天我们还会有稍后的点名互动环节，千万不可以走开，锁定我们的频率，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加我们今天下午将会在3点38分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用音乐刷一下你的存在感，用图片告诉我们你正在听的节目。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是来自于德国的制作人 Benedict Frey 带给我们的 Out of Here， 而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另外一位德国著名的制作人叫做 Sacha Funky， 在专辑当中叫做 Eva 里边带有的一种浓浓的 Deep House 风格的单曲 MZ，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直播当中，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来去锁定一下我们这个频率，锁定一下我们的歌单。想要查询歌单的话，特别的简单。那今天我们可以在音乐当中去听到我们北京的一位 DJ 制作人 Leslie JC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 JC Mixes JCM 第158号作品。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0512，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而我们在本周六日两天里边呢，也会送出来自 Leslie JC 他的第158号和第159号两个作品的混音，千万不能够走开，锁定 FM 974，因为我们将会在下边的一个时段当中跟您去进行点名的互动了。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用你的照片去刷一下你的存在感，告诉我们你在听的节目，也好让我们去点出你的微信名字吧。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绚丽海南将于6月15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台为庆祝海南省成立30周年而创排的庆典音乐会，涵盖了民族声乐合唱、独唱、表演唱、民间器乐重奏和大型民族管弦乐，用旋律展现海南30年发展历程以及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这场音乐会以海洋文化为背景，以海南民族音乐为主题。海南省与中央民族乐团合作，邀请作曲家创作了12首民族音乐新作品，包括《海南颂歌》《离寨的美好生活》《琼海观澜》等曲目。这台音乐会也是中央民族乐团通过文化专项创作进行帮扶合作的活动之一。近年来，中央民族乐团在全国各地帮扶了20多个地方民族艺术院团，量身定制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剧目累计上演100多场。最后来关注，近日爱的牵挂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纪念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慰问演出在绵阳九州体育馆举行，姜昆、张国立、张凯丽、康辉、佟丽娅、林永健、陈晓等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缅怀纪念、感恩祝福，为灾后重建加油助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的 DJ Leslie JC 带给我们的非常精彩的混音作品 JC Mixes JCM 第158号作品了。那今天呢我们还会听到另外的两首音乐内容，来自于 Pikachu featuring Show Me Love 这样一段小的混音呢，也是由我送给大家的，也希望各位来通过这样的十分钟的时间再来去感受一下我能够给大家送出什么样的一些个电子音乐的混音哈，也来去试试我的身手如何，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的音乐。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点名互动咯，有没有拍下照片呢？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发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就行咯。非常可爱的一段音乐的混音内容哦，这是来自我带给大家的混音作品。15:38点名现在开始，伴随着这样的可爱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来先欢迎一下可爱的田螺姑娘，你好，也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迪塞尔，还有祥丽，还有 UPA UPA 以及哈哈同学在车上听着我们的节目呢。此外再来欢迎一下网友 QIN 秦你好，还有我们的网友林逸婷，都是在车里边一边开车一边听节目的，欢迎大家热情的光临，欢迎网友山水流会永唱唱，还有黑色幽默梳子宝宝，再来翻一篇看看还有谁在哦，欢迎网友诺亚远程以及这个朱来君你好 Martin，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听友群里面来，欢迎网友悠悠莲，还有王教授 I am 凯凯 LOM 不羁的风 IE， 还有孙新德 ZHO 进放单位曾是少年，还有呢安军国际米兰无痕小宇宙，我还要欢迎一下 Woody 以及 AKA 去，欢迎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啊。话说呢今天我们的点名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因为今天呢我们的点名不能够太长，因为下面的时间我们还要赶紧听两段的混音作品。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下午的4:00直播，凌晨2:00到4:00重播。当然也欢迎一下网友19咯啊。当然了在这里呢还是要邀请各位听友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回复0512即可查询歌单，回复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我会给您发送一下听友群的进群邀请的。继续听下去，稍后将会听到 Show Me Love。 This is Space Max 节奏驾到。 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光临我们今天四个小时的节目的直播。